句话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，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。

变得很乱，不只为你而高兴，还为自己忧愁，只好就放你走。